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它是从1939年9月1号一直到1945年9月2号，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等轴心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国和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到了战争，而作战地区的面积呢，也是达到了2200万平方千米。据不完全统计啊，战争当中的军民共伤亡大约是9000万以上的人口，而4万多亿美元也是付诸流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是以美国、苏联、中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了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告终。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正式的签署了投降书，这就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了和二战相关的3本书，失败的帝国、野蛮大陆和中国之翼。那么这样的3本书呢，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好朋友啊，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就是这3本书的编辑，也是这3本书的总策划，而且啊，也是《失败的帝国》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他就是来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段奇刚。你好，段奇刚。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好。 我们今天呢就请段奇刚啊和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啊这样的3本书。刚才我谈到了这样的3本书呢都和二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实我看了一下这3本书的出版时间，那么最早出版的呀是《失败的帝国》， 对， 写的呢实际上是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更多的是以冷战为主，是上个世纪60年代左右。 对， 那么之后出版的2本书《野蛮大陆》好像更早一点，然后是《中国之翼》出版，对吧？ 对， 这样的一个顺序。 嗯， 但是呢，《野蛮大陆》呢，它呢实际上描写的呢是二战以后整个欧洲的情况，是二战初。 对，二战后初期。 嗯，应该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50年代左右的一个时间段。 对，它的时间段基本上就是说从44年到49年，大概这样一段时间段。 对，那《中国之翼》呢是最后出版的，但是它的时间跨度非常大，从1931年，二战之前，一直到1948年，二战结束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是吧？ 对对对。 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讲这3本书呢，不能够按照你这书的出版顺序讲，要按照时间顺序来讲。段奇刚，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好，没问题，没问题。 嗯， 那 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老样子啊。 嗯。 很多朋友可能读了这3本书，但是呢，我们也要考虑到没有读过这3本书的一些听众朋友。那么这3本书大致讲了个什么内容呢？简单先跟听众朋友们说一说，稍后我们还会更加进一步的给大家来做详细的解读。 好好，那我就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个时间的顺序，那先讲这个《中国之翼》。 嗯， 那么《中国之翼》呢，实际上它是讲了一个公司的一个传奇的历史。这公司叫中国航空公司。 好 好啊，中国航空公司。那中国航空公司呢，实际上是中国当时的国民政府跟美国的商业的非航空公司。一开始呢，这公司叫寇蒂斯莱斯，后来是泛美航空，大家比较清楚的可能是泛美。 嗯， 那合资成立了一个民用的航空公司。 嗯， 但是呢，正好他在中国开拓业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正好是日本侵略中国 啊，31年嘛，他31年来到中国的，然后31年9·18事变爆发，一直到后来7·7事变呀，然后二战正式爆发呀，一直最后到这个二战的结束。那么实际上这本书就是讲了这个公司的中国和美国的飞行员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实际上是我认为是自觉不自觉的参与了中国的抗战的这样一个历程。 没错，刚才呢我觉得段琪刚刚说的特别好，就是自觉不自觉的参与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可以这样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航空啊，它有民航，然后还有军用的。 对， 但实际上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那个时候那个飞机就那么有限的几架。 对对对，对于中国来讲特别是这样。 对对对，所以呢你说你有飞机而又在打仗，你能够不参与到那个战争当中去吗？你不可避免的就已经是参与到。 对，待会儿咱们还可以详细的可以再讲这个事情，其实里面有很多故事的。 没错，我们刚才是按照时间顺序啊，先把最早的这样的中国之翼的一个应该叫简介啊，超级的浓缩的简介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那么按照时间顺序，下面我们该到了战后了，战后的欧洲的一些情况。 战后欧洲就 满目疮痍，全都是破砖乱瓦，真的可以怎么去？ 对，就讲这个野蛮大陆。实际上就这本书呢，它非常独特。就一般咱们这个读者啊，包括大陆读者可能了解的，就是说二战后初期咱们一般接触到的就是说他如何在这个战争的灰烬当中重建，凤凰涅槃啊，很多我们都讲，不接触到是美国的这个马歇尔计划呀，对欧洲的经济援助，然后欧洲能够迅速的从战后当中能够恢复，能够重建而且呢在战后实际上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跟美国一样有一个经济的一个高速的恢复发展的一个过程。 没错没错，这是我们以往经常看到的常态化的二战后的欧洲的历史，但这本书当中用了特别多的篇幅写的二战之后的欧洲不论是西欧还是东欧是如何的乱，大家甚至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二战都结束了，还因为战争还在继续，是吧？ 对，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基斯罗威呢，他就告诉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说二战后欧洲迅速就恢复了重建了，这个不是事实。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希特勒这个投降之后并不意味着战争就结束了。因为呢他这个二战是一个大规模的战争，那么又有很多小的各种小的它的影响，它的余波要经历很长时间。而且特别是他这本书里面讲了一个现象，就是二战后初期的这个复仇。 没错，而且二战以后啊还对欧洲带来了很大的应该叫人为的那样的一个分裂，比如说德国的问题，东德西德，还有欧洲分为东欧和西欧。其实如果我们从政治关系来讲，为什么分了东西欧也是跟他们的隶属关系啊不太一样，所以导致的这么一个情况。 对， 那么总之原本的一个，我应该这样讲，我不知道这个恰当不恰当，原本的欧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整体，因为二战它被人为的分裂了，而这样的一个分裂其实并不是当时的一些民心所主，他们可能有其他的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战争大大小小的不同地方的战争就开始了。 对，因为实际上就是说纳粹德国呢，它本身因为它发动战争之后，它就侵略了很多国家，它就已经改变了很多这个国家的版图了。 对， 而且它利用当地的一些民族啊、种族的这个矛盾啊，它来分而治之。而且关键的问题是说，二战结束之后，这个现象并没有结束，反而因为苏联跟美国的这个之间的这种争夺呢，实际上在二战后初期可以看到，在中东欧巴尔干地区，那么这个种族民族的矛盾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扩大的趋势， 就是那火药桶。 对， 火药桶。 所以说基斯罗威他实际上说1944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表面上看二战已经结束了，但实际上欧洲大陆仍然是一个，用他的说法就是一个黑暗的大陆。 那接下来段琪刚问题就来了，你说是我们以往看到的这个二战以后欧洲飞速发展的历史书写的是真正的历史呢，还是咱们今天这本野蛮大陆这样的一本历史书写的是真正的历史呢？我们如果同时读两本这样的不同方向历史书的话，那么我们应该相信哪一本呢？我要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都是真实的为什么都是真实呢？就是说我们以往看到的讲二战后欧洲它迅速的恢复重建，这也是事实。只不过呢就是说这样写的这个历史学家他有意或者无意的忽略了 基斯罗威在《隐瞒大陆》这本书里面写的1944年到1949年这种混乱无序的状态。 就是啊，都是真实的历史，只不过呢是关注点和被放大的点不一样。 对，他写的时候他自己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咱们给 重点不一样。 其他书做做的广告啊，就是大家如果看《隐瞒大陆》的话呢，不妨你也标配一些那种基本的二战以后欧洲的历史书，这样你可能能够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更加全面的欧洲二战初期的历史。 对对对对。 嗯，好了，这两本书说了这么多了，咱这简介有点长，咱继续简介。 好，好。 最早出版的这一本书啊，写的是应该是原苏联，然后的一些情况，包括现在的俄罗斯失败的帝国这样的一本书的一些情况。 对，嗯，那这本书咱们就再更简洁一点介绍一下啊。这个书呢，实际上它就是讲的实际上是冷战的全过程，就是说从斯大林开始，那么二战结束以后啊，那么苏联呢，从斯大林一直到戈尔巴乔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这个对外政策实际上主要是跟美国、跟西方的这种关系的一个历程。那这个祖伯克在这本书里面，他主要是说，他强调了就是这些领导人他个人的一些性格呀，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所思所想，对于这个苏联对外政策的一个关系，最终包括冷战开始一直到戈尔巴乔夫的这苏联的解体，那么他们的这些领导人的这种想法如何造成了苏联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主要是这样一个历史的。 刚才你其实在超浓缩的介绍这三本书的内容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谈到了这三本书的一些特色。那比如说到了最早的这样的一个中国之翼，那么中国之翼呢，实际上通过写一个公司的一个变化啊，然后呢来写整个的在二战，应该1931年到1948年这样的一个十几年的时间段当中啊，中美的关系，包括航空，其实也是航空史的一段记录。 对对对对。 那么在我看来，这本书啊，其实我看起来它更像，不仅仅是这一本书，这三本书我看起来啊，更像小说，就是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啊，都不用编剧有太多的改编，直接拍就能当成好莱坞那些大片来看了啊。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三本历史书给我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不像我以前看到的哪年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对世界有什么改变，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然后哪年又有什么事儿？为什么这三本书都是这样的套路呢？你当时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怎么去挑的这样的三本书呢？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你之所以会有就是觉得这个历史书应该是按年代的顺序，哪年这样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一方面我觉得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历史教材就是这样来写的，我们在学校里面学历史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历史。 对对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国内大众的这个历史读物里面呢很多也是这样的写法，尽管比教材内容丰富了，但它基本上还是按照哪年然后有什么事情可能讲一些故事，然后再往下来推。 对，比较流行的历史书就是编年史啊，还有什么年鉴的呀都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呈现给大众的哈。这个和那这三本和那些太不一样了。 对，这不一样就是说，那就是说我为什么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就是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他刚才讲到国内跟国外的这个作者啊，我们或者叫作家，叫教授，或者专家也好，那么他在写作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不同。实际上我，对他比较好奇，或者说，之所以选他有两点，一个就是我觉得他讲的这段历史非常独特，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就中国航空公司这个历史，我相信啊，可能只有在这个中国的比如说这个航空系统的内部有人知道这个公司的存在，大众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公司 特别独特的一个视角。 对，而且更不知道说这样一个公司它实际上它对，因为这里面讲到一个很重点，就是驼峰的航运空运物资，它对于中国的抗战，就是这样一群表面上看就是跟中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的这样一群普通的美国人，他会跟中国的抗战有这么密切的关系，这是很我当时我就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没错，段奇，刚刚你说特别好。其实以往谈到了跟中国的抗战有关的这个航空的事情啊，大家可能更加熟悉都是那个飞虎队。 对对对对， 就是、画着大鲨鱼那个飞机。 对 对, 对、 虽然是鲨鱼，咱管它叫飞虎队， 对， 这应该叫飞鲨队更合适啊。但是飞虎队可能是大家知道的最多的，或者说唯一知道的。 对对对，中国人对飞虎队非常熟悉。而且呢，当时比如做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曾经在网上去搜这个驼峰啊什么的。大多数都是讲飞虎队，但实际上 驼峰空运里面，中航公司是比飞虎队要飞得更多， 嗯， 啊，成就更大。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一本书，一方面呢，它跟中国有关系，相信中国读者对它会有兴趣；另一方面就是它从这样一个侧面来反映中美关系也好，反映这个中国的抗战也好，我觉得是一个独特的视角。 就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三本书啊，都是这样的一种好莱坞大片的形式啊，那么给大家的给读者的一种感受啊，那么这样的。这种感受的历史书在国外现在是非常多吗？还是说并不是很多？你们当时是怎么挑选的呢？ 这个就是说国外呢，实际上我觉得它这种类型的书应该说也不少， 嗯， 但是呢反过来说就是那种可读性弱一点，特别学术，特别学究的那种书也很多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相对来讲，相对咱们国内来讲，我觉得这种书国外在更多一点。为什么呢？就从这三本书的这个作者啊特别是这个中国之翼和野蛮大陆，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中国之翼的作者呢，他是一个专职作家，他毕业于西点军校，他学的是军事史这样一个专业那而且呢他毕业之后他做专职的作家，而且他还是一个探险家。那么 就这格雷格里克劳 奇，对，克劳奇， 嗯 那么他既然是一个专职作家，那你就想他是靠写书来挣钱的， 嗯，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那么你写书你要卖给读者，那读者怎么买账呢？你必须写得好看，你除了内容上就是说你有扎实的依据，你的材料的把握非常准确之外，你必须好看，你不好看的读者怎么能买单呢？ 对，当专职作家就有这样的一个， 他要考虑啊， 一个生存问题， 对， 这 考这牵扯到他的生存， 嗯 那么《野蛮大陆》这个书，基斯罗威呢，他实际上是一个记者， 嗯 那么大家看报纸也好，大家就应该有感觉，记者的文字都比较好读。 对， 是吧？ 因为就是让普通人能够看得懂。 对对对，他 不是学者，专门在学者群内讨论的一个 问题。对对对，所以说他这个也，但是反过来说，比如说咱们国内也有记者，但是不一定能写出这样的书。这就说到国外的这种，他这种专职的作家也好，然后他的这种记者也好，他在写这种书的时候，他真的是能够潜下心来，花三年五年的时间来搜集非常多的资料，像这个《野蛮大陆》，它有15国的档案资料。 嗯， 就是说它本身资料非常严谨。 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我也是中国记者的一份子。那么我相信啊，如果大家的这个时间自由时间更充裕的话，那么爱好更广泛的话，可能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因为就是这工作制度不一样啊，中国人的工作可能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作，可能更多的是要完成本职岗位的工作。如果你要有太多的自由时间，然后去干其他的事儿的话，那本职岗位的工作怎么去保证呢？而且还有一点，国外的记者其实他们的工作是很自由的，他可以干三年歇三年，但是在好像在我们这种体制下，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 所以这个就可能又跟他的这个 不是我们没文化， 对，这个又跟他的就是薪酬的体制啊，整个社会的这种我觉得有时候就是 工作的这个 节奏啊， 对， 是吧， 节奏 都有一定的关系。 对对对， 就比如咱们再说这个失败的帝国，那么失败帝国的这个作者，当然他是一个学院派了，他现在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来做教授那实际上教授跟国内也不一样，比如国内的教授呢，忙于评职称，一年要出几本书，那你匆忙写出来东西可能就不行。那但是像国外这个呢，他没有这个压力，他可以用三年五年，而且呢国外有很多的这种基金会给他提供这个资金的支持。 这个弗拉季斯拉夫·祖伯克，他我看到书的这个有一个他的国籍啊，是美国籍，但是名字好像不是美国人， 他实际上就是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 所以说这本书就非常有意思了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他是站在一个原苏联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写的这样的一本书。 对， 我开始还挺纳闷，我说这美国书怎么写反了呀，写的这个立场不太对呢，原来是这个原因。 对，因为他是在俄罗斯长大，而且呢实际上他是后来应该是大学的时候去美国，然后后来他毕业之后可能留在美国了，然后这个任教，所以说他的这个视角就是不是单纯的这种西方历史学家的视角，他有苏联一方的这种视角在里面。 可以这样说吧，因为我们以往看到二战就是写的这个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书籍，可能更多的都是以美方的这个角度来写的，这本书是一个原来苏方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写的，真的是不太多的一个感觉。 对， 一种感受， 所以说这也是就是我们选这本书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市场上大量充斥，因为其实每年大家看啊， 每年关于苏联的书都非常多。 对。 啊，因为中国人有这个跟苏联的这个情节在，所以呢， 好多情节。 对，所以中国的读者呢特别喜欢看这样的书。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就想说，这其实反映了就是我们这个甲骨文系列啊，它一个选书的一个，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原则或者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希望这个视角要独特。 嗯，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三本书啊，咱们可能更多的说的是原版书的一个特色。 嗯， 其实啊，一本书，一本原版书呈现在我们中国读者面前，还必须有一步，就是翻译。有很多时候呀，可能原版书看起来行云流水，特别这个飘逸，但是啊，变成中文以后，很多人却会觉得不适应。可是我看这三本书的时候，我这种不适感是丝毫没有的。所以咱们还要说一说这三本书的编译啊、这个翻译 情况。 嗯、对对对、 啊。我觉得你说那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翻译过来说觉得特别别扭啊，这个翻译的语言啊。 哎呀，这一句话呀，40多个字啊，这得憋好几口气儿才能给看完。 一方面这个跟这个语言的差异有关系啊，比如说我编译过德文书、哲学书。 你翻译的是吗？ 不是我翻译，我编辑的。 你当时那一句话多少个字儿？我想听听你编译的。 不用说一句话多少字，就是它这一段就只有一个句号。 这一段占了几页呀、 所以说它这个东西就是跟语言的差异有关系，就是国外的这个它从句啊什么特别多，所以导致这个翻译过来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但翻过头来说，就是说为什么你觉得这三本书 对一点都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感觉， 喘不上来气的感觉、 我觉得一个说必须得说原作者写的确实好， 原作者就是那一句一句都写的短句子哈， 也不见得是短句子，这个好坏呢跟短句子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它语言本身好，对于译者来讲也是一种享受的，翻译起来的时候它的底子好啊。 好，咱们夸完作者了。 接着该夸 翻译 了哈。 这三本书的译者我们在找的时候呢，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读者都在诟病，就是中国的这个翻译的水平觉得都已经落后了啊，退步了。为什么说当年的那个商务的那一套译丛特别经典，翻译的特别好啊，商务那一套，然后呢说现在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年的时候呢，那会儿就是文革刚结束，很多人就是他没有别的事儿干，他的事儿就是翻译书，好几年翻译一本，字斟句酌， 有的时候这个功夫真的需要时间才能， 质量非常好。那么现在呢，现在不是这种情况了，现在节奏感这么强，而且大家的生存的压力都很大，所以说翻译书实际上呢稿酬又没有那么高啊，稿酬没那么高，所以说对于译者来讲确实存在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三本书还能翻译得好？那我就讲说，这实际上是说译者本身他要非常喜欢这样的书。就我们这三本书的译者，中国之译的译者呢，他的爸爸实际上就是我们这本书的讲的这个中行的译员，所以他对这本书非常有热情。野蛮大陆这个译者呢，他是华南师大的一个讲师，那么他在看到这本书，他是研究这个东欧历史的，他觉得写得非常好，他非常感兴趣啊。包括这个失败的帝国，那么我们的译者也是一个大学的老师，那么他对这个苏联的这些历史啊什么他也非常感兴趣。就总结来，我觉得之所以能翻译得好，一方面是译者他本身的水平够，另一方面就是他们本身对他选择译的这本书的内容他非常感兴趣。 感谢段其刚编辑的详细介绍啊！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三本书啊，就只能够说到这儿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把云朵献给你，把河流献给你，把晚风献给你。所有光彩只为你，当我唱起往日的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当我唱起往日的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